我们在《红楼梦》第46回里，谈到了邢夫人的丈夫贾赦啊，他看上了贾母身边的一个贴身最重要的丫头，就是鸳鸯啊，所以他就想尽方法，希望邢夫人能够帮他促成这件事情。那结果惹得这个贾母非常的恼怒啊。那我想，《红楼梦》里面写到人性啊，写到人情。非常的细微，而这种细微它不完全在用指责或者批判的方法，就是这个假设我们说他已经有儿子了，也有孙子了，可是基本上我想，如果从同情人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从富贵人家养尊处优起来的一个老爷，那他有一点任性啊，那他太太这个邢夫人又刚好是百依百顺，就丈夫说什么他都说好，那一辈子都习惯了啊。等到有了儿子有了孙子以后，这个丈夫忽然跟你说我很想要有一个小老婆，那这个太太好像也觉得那个百依百顺从来没有拒绝过，也觉得丈夫要这样的东西，他就想办法去帮他打点啊。所以这些部分也许我们从世俗的角度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丈夫竟然跟太太说：“哎，我喜欢那个鸳鸯，那个年轻女孩子，你帮我去想办法把她弄到手。”可是，如果从人之常情，真正的一个人际关系，比如说夫妻的关系，有时候也是一种惯性，就是长期以来，如果说假设是一个非常霸道的，然后很任性，然后这个太太一直是百依百顺的时候，他就形成了一个惯性。所以，作者有时候在写人跟人之间的某一种惯性形成以后，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人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邢夫人当然基本上不是一个智慧特别高的一个女性，就是她自己的自主性判断性都比较弱，所以她就上一次我们讲到46回的时候，她拜托她的媳妇就是王熙凤想办法去跟贾母要这个鸳鸯这个丫头。那王熙凤很聪明，就觉得说这个是一定要触眉头的，会挨骂的，所以就想办法躲闪一下。那果然后来贾母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大怒啊，就把这个事情拒绝掉了。那47回，我们今天要讲的47回，有一点在长篇小说里面刚好带到贾母那个气没有平。那我想一个70岁的老太太发起脾气来，那个四代同堂的家族所有人大概都要挨骂了啊，因为这个老太太平常也不这么乱发脾气的。我们可以说贾母其实有她作为家族的一个领袖的一种气派跟身份啊，这种从嫁过来，从少奶奶慢慢一步一步熬啊，熬到母亲、祖母到曾祖母的辈分。其实我们童年真的看到这种四代同堂的家族，这种老太太出来是非常有身份的，因为她讲一句话底下都是她的儿子孙子曾孙啊，所以她真的也很节制她自己的喜怒哀乐，因为她高兴一点别人就会巴结奉承，她稍微生气一点别人就害怕，所以她就很节制。所以我们始终看到贾母跟这些孙子辈在一起啊，都玩得很开心。而且也许大家会觉得《红楼梦》里面贾母好像是一个配角，好像如果以世俗的角度来说，《红楼梦》在写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的三角恋爱的故事，可是其实贾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红楼梦》里面常常说树倒猢狲散，所以一棵大树如果倒了，这个大树居住在这个树上所有的猴子也就分散了。那么这棵大树其实讲的是贾母，就贾母支撑着这个大家族的一个最大的力量，因为她等于是开创贾家基业的第一代啊，所以她看过去的创业维艰，那现在她也知道子孙其实越来越不像样了，有点腐败的腐败，乱七八糟的，可是她还在维持着这个大家族最初创业的那样的一个气派的时候，这个贾母的角色事实上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当然我们知道说她年轻嫁过来，然后管家，她曾经操持家务数十年啊。等一下我们看到47回里面说，我嫁过来连前带后算一算54年。好，我们第一次听到贾母这样算，说我嫁到贾家来54年。那所以今天这个70岁出头这个老太太， 他就有一种感慨，觉得他看到这个五十几年来这个家族从极盛慢慢慢要转衰败。我想他不会不知道，可是年纪大了也没办法了，那他也把管家的权利交出来交给了王熙凤，等于他孙子辈的媳妇了，所以他自己也乐得就跟宝玉啊宝钗他们每天就吃喝玩乐，就逛园子啊，就不太愿意去管事。可是今天动到他身边的人啊，鸳鸯，因为我想大家知道这种老太太其实有很多她多年来形成的生活上的习惯，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解释说她跟鸳鸯这么亲。那鸳鸯不过是过去买来的一个丫头，那今天如果假设要娶她做妾，你就把她给她好像也无所谓。可是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时候现在看到长辈年纪大了，比如说中风坐在轮椅上，我后来常常在观察，最亲的不一定是亲人，有时候是那个看护，就是那个看护因为可能长时间照顾这个人，所以他知道冷暖，他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所以其实鸳鸯跟贾母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贾母在那边抱怨说，我身边最得力的一个人你们竟然也要了去，你们要了去谁来照顾我？因为只有鸳鸯知道他什么时候吃药啊，什么时候要添衣服，早上起来梳头的习惯啊，洗脸的习惯，有什么应酬时要穿衣服，衣服在哪里，都是鸳鸯在打点啊。这么多年都是鸳鸯在打点，所以我把鸳鸯形容成今天的一个特别看护，就贾母身边的特别看护。那你拿掉这个人，等于是要贾母的命。所以贾母后来大怒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鸳鸯的这种贴身的亲近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讲别的，贾母一生都是首饰，光那个首饰脱下来要放在哪里，他老人家不会去管的，都是鸳鸯在收。可是鸳鸯可以多年来没有一样会乱丢会掉会遗失，因为都是珍贵的东西。那光是这一点，我们看到贾母依靠鸳鸯的这个重要性。那当然我们也提到在四十六回里很明显的看到鸳鸯自己，她是一个有志气的一个女孩子，那命不好，家里穷，就卖出来做丫头。可做了丫头以后，她好好的就服侍这个贾母，他们的命运其实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就是她也不敢想到自己的恋爱，自己的婚姻，因为你就是伺候这个老太太，将来下一步是什么，我想她想都不敢想。因为像袭人，袭人照顾宝玉，至少还可以有一个妄想说，哎，有一天我可以变成宝玉的妾啊，就是从宝玉的丫头升格成宝玉的妾，变成姨娘，说不定生一个孩子。可是鸳鸯跟贾母在一起，它的可能性是什么？我想大家可以想象看，在四十六回里面提到鸳鸯她的那种悲哀。那么所以她的哥哥嫂嫂都劝她说，你赶快嫁赶快嫁，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因为这个老爷要你了啊，老爷要你，那你嫁过去你至少是一个命运的改换。可是鸳鸯又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人，而且年纪跟他差距这么大，那嫁过去做这个姨娘，他的命运也因此就决定了。那意思对他来讲，那个生命其实不是他要做的选择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四十六回里面，包括贾母这边的生气，包括鸳鸯本身的委屈。那所以《红楼梦》基本上我一直在提到说，《红楼梦》是一个非常女性观点的书，它其实对所有的女性有点像她惋惜贾家的四个女孩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叫做元婴叹息。她觉得想到她一生认识过所有的女子，她都叹了一口气，因为这些女子说不定也包括贾母在内啊，也许大家觉得贾母那么老了，我们不把她算在金钗里面。可是我觉得《红楼梦》其实如果是一个女性观点的书的话，我觉得《红楼梦》同情所有在那个年代当中的女性，因为那个年代的女性，可能卑微如鸳鸯，富贵如贾母，她们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她们没有自己的主张，她们其实对她们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决定，她们永远是等着头上披了一个红布， 打开的时候看到那张脸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啊。其实他们在结婚之前，他们不知道他们未来的人嫁的人是谁，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是《红楼梦》其实一个很大的惋惜，一种有一种疼惜，他对女性的疼惜。那也许我们今天觉得这个疼惜好像是很自然，可是不要忘记在两三百年前一个很男性的中心主义的时代，其实很少人有对于女性这样命运的一个惋惜的感觉，因为大家觉得本来就是如此，你的婚姻你的恋爱到一定的年龄被安排去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里，本来都是如此，大家都如此，所以也没有人觉得不对，也没有人觉得中间有什么委屈。那所以大家那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那个观念上千年来就形成了，那形成以后只是一个宿命，那你就接受这个宿命，也就认命了。或者像十二金钗里的李纨，那嫁过去以后丈夫也还不错，可是怀了一个孩子，孩子还没有生，丈夫死掉了，病死了，那么也就决定她的命运，从此以后头上不能有任何的化妆，有任何的花，也没有任何的首饰，身上没有任何颜色，就是灰色，她变成了一个灰色的女人。那作者在写这些部分都有隐约的悲悯在里面，觉得在那样的年代里女性的命运好像没有别的路可走。好，所以我会希望说在四十六回里面鸳鸯的这个部分，贾母跟鸳鸯的这个反应，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我们可以扩大一点，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意义来看啊，可能会比较不同。长篇小说最难写的地方，在这个事件好像结束了，就贾母说我不给啊，如何如何生了气，好像四十七回我们就应该讲另外的故事了。可是我们等一下看到四十七回前半段基本上还在讲贾母这个气没有平，气没有平就邢夫人来了，那邢夫人还不知道说贾母已经知道这个事了，走到门口就有一些丫头啊老婆子就告诉他说，贾母已经知道说你的丈夫要娶他身边的丫头鸳鸯，所以你最好小心一点，老太太正在生气，因为贾母一生气是不得了的。所以邢夫人就有一点怕，又想不进去，可是又不能不进去，因为过去的做儿媳妇的对于婆婆是非常恭敬的，每天要几次要定醒啊。但前面我们都看到早上一大早就要过来问安，晚上你睡觉前还要问安，而且每次吃饭的时候贾母坐在那边他们基本上都不敢坐的啊，都必须要站在那个地方等贾母用完餐之类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邢夫人就只好硬着头皮进来，那进来以后贾母就不讲话，那贾母不讲话是最大的指责，因为这个老太太如果骂人也就算了，可是不讲话的时候你真惨了，你跟她说哎，老太太今天怎么样啊，问安她不回答，那大概就是给你脸色看。那这个时候邢夫人就很紧张，可是旁边的人怎么办，王熙凤也在，王夫人也在啊，王夫人跟邢夫人是等于是妯娌，那就觉得不方便，就假借机会就溜掉。那王熙凤更不方便，因为王熙凤是邢夫人的儿媳妇，所以看到自己的婆婆要被她的婆婆骂了啊，她又找机会说我有什么事情我就离开，其实那个离开就是觉得不方便在这里，也知道贾母要骂邢夫人，可是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他又不方便骂，所以大家都溜走。好，溜走以后贾母才讲话，开始骂这个邢夫人。所以你大概看到这种大家族里面，他情绪再不高兴，可是他也有一个他的身份在那边啊，他不会当着王熙凤的面去骂邢夫人，因为王熙凤是邢夫人的儿媳妇，那么等于将来这个婆婆在他的儿媳妇面前没有办法做婆婆了。这样可以了解，就是等一下注意那这里面小小的细节。我常常提到说《红楼梦》对我们今天来讲最困难的是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大家族的经验了，所以觉得哎，怎么那么麻烦这种人际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是三房两厅，反正就是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所以这个人际关系很简单，那所以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在过去的四代同堂的大家族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小社会， 在这个小社会里面，它中间有很多复杂的这种东西。那可是我想它有它，当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它的坏处是人的勾心斗角，人的复杂真的是很麻烦啊。我们小时候其实经验过这种大家族的啊，不要讲说生活在一起，就是光是婚丧喜庆，那个意见之多，而且在这个时候表达意见，往往都不是表达意见，是证明身份。就是我有这个身份，我是姑姑，那我讲话怎么没有人听？所以常常那个丧礼婚礼就会有人来这样骂底下一顿的。后来你就发现他就是说我在这个家族里的身份到底有没有人重视啊？所以这个是他的复杂的部分。可他也有好处，他的好处是我觉得童年青少年有过一点这样的经验，以后到社会到职场上其实很容易懂得怎么去跟人相处，因为社会再复杂，没有那个家族里的关系更复杂。它等于是一个实习，等于是一种实习的课。所以后来常常看到，比如说你在教书的时候，学生当中有的人，你介绍他一个工作，他做得很得心应手；有另外一个学生介绍出去，三天两天就被 fire 掉了。你大概就知道说，因为他家庭的背景不太一样。因为有些孩子他的对人际，他有察言观色，他懂得这些东西；有些就大辣辣的，他不是坏，他就是单纯。可是那个单纯到了职场上，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伦理，职场有职场的伦理跟辈分，怎么讲话是比较得体的，没有这个训练。好，所以《红楼梦》今天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某一种社会功能的书，在某一个部分我觉得它是有社会功能的，那并不是要学到里面太过复杂的人际关系，可是我觉得多多少少懂一点，对于孩子成长的过程里怎么在这个社会里立足，未必不是一个好事啊。就是等一下大家看到王熙凤假装说有什么事情走了，这个我们今天很多孩子学不会，就是常常你看到我们以前傻乎乎的那个校长要骂老师了，我们还站在那边听这样子，其实就应该回避了，就是说因为这个老师面子放不下来，那这个校长也不对，就是说不应该当着学生在骂指责这个老师，因为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让学生离开了再讲，这里面就是伦理。因为伦理就是这个老师将来要管学生，可是如果你当着学生面把他侮辱了以后，这个老师以后没有办法管学生了。那贾母也绝对不会骂邢夫人，如果他的儿媳妇在场。好，这是为什么等一下大家看到王熙凤为什么要回避。所以我学生读到那段说，哎，这是王熙凤为什么要走，你如果出去工作你一定会被解聘。因为这里面就有一种人际关系他不太懂啊，不太知道这种社会也有它的伦理，家族也有它的伦理。那我相信将来我们不管在某一个年龄我们在做晚辈，某一个年龄我们会做长辈，《红楼梦》都有可以学的东西。那这个学说，如果今天我自己变成长辈了，我要知道我怎么样像贾母，我不随便在某些晚辈的面前骂他的长辈或者指责他的长辈，知道说这个回避是重要的。因为在管理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总经理，那我不在职员面前去批判一个处长，因为这里面他将来还要管底下，如果你批判了以后他将来没有办法管啊，或者是至少说知道这个分寸拿捏在哪里。所以我相信伦理这个字很复杂，很多人认为伦理就是一个家庭的伦理，可社会有社会的伦理，社会的伦理今天其实是有点乱了。因为我想今天我们在政治上看到这个伦理整个乱掉，所以常常你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总统去骂这个局长，好像中间应该有不同的阶层，因为这个不同阶层就是管理，其实是一个管理。或者院长他是比部长大的，那院长跟部长的关系是什么，那部长跟底下的局处长的关系是什么，常常现在打开报纸就觉得是乱的。那这个乱的就是他的职分不稳了，那整个社会里面就没有办法学习到说将来在整个大的管理学上这个伦理的重要性是什么啊？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各司他自己职处的执掌的这个能力在当中。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下面这一回没有什么事件发生，可是大家看一下他中间其实在讲人际关系啊，就是贾母跟邢夫人进来的这些部分。所以我们从头大家大概看一下， 就王夫人跟邢夫人是妯娌，王熙凤跟邢夫人是婆婆跟儿媳妇的关系，然后这个邢夫人来的时候，他们要如何回避这个事情，因为大家心照不宣，知道贾母要骂人了，那贾母骂人的时候，谁应该在场，谁应该不在场，我想是很重要，连那个丫头鸳鸯都回避了，啊，她都知道说这个时候她不应该在场，因为事情是因为她引起的，她如果在场，邢夫人脸上更放不下来，那毕竟邢夫人是主人，鸳鸯是一个丫头，那如果在鸳鸯的面前让大家觉得邢夫人脸上挂不下来，那将来邢夫人也没有办法管鸳鸯，所以这里面都叫做伦理，包括辈分的伦理，包括主仆的伦理，阶级的伦理，他都清清楚楚啊。那我想伦理并不见得我认为说他永远不会变，可是伦理在的时候，他有一种社会的稳定性，当这个伦理本身混乱了以后，大家会不安，因为不知道我要把我自己放在哪一个位置上啊，常常会觉得这个社会这么庞大，那我应该把我自己放在什么样的职位上，什么样的位阶上去跟人相处啊，所以他就会有一种为难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他们王夫人就陪着贾母，知道贾母生气，那听到邢夫人来了，那王夫人就赶快迎了出来啊！注意，赶快迎了出来。那王夫人跟邢夫人是妯娌，他们是平辈，其实用不到赶快迎了出来这件事情，好像你误解的时候觉得是礼貌，不是，是因为他要先出来警告一些事情，因为这个时候他要通报一下说老太太已经知道，老太太生气了，你最好小心一点，所以他有一种关心在里面，就迎了出来。那邢夫人犹不知贾母已知鸳鸯之事，就邢夫人刚开始不知道贾母已经知道了，她还有一点傻傻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事情已经爆发了，那么可见邢夫人在这个家族当中是有一点木讷，有一点钝的，就是她很顺从，很乖的一个儿媳妇，很乖的一个妻子，可是她不够机灵，如果是王熙凤早就知道了，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在这个家族里有多少眼线，所以常常很奇怪，就什么事情王熙凤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她要讨好贾母也好，她要去奉承贾母，她都知道那个今天是不是时机啊？有时候她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最好不要在那里，我避开，那因为她有很多的眼线，所以这里也对比出这个邢夫人在这个家族里做儿媳妇，其实是不是那么懂得去经营她自己的啊？所以有点呆呆的、傻傻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贾母在生气，她竟然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时候，王夫人就告诉她了。那她来打听信息，进了院门，就有几个婆子悄悄地回了她啊，告诉她说贾母已经生气了，她才知道。那正要回去，就是有点怕说啊，贾母生气，那我不要进去吧，我就躲一躲，可是里面已经知道，贾母已经知道邢夫人到了，那你这个时候不进去更不礼貌，所以就硬着头皮要进去，那看到王夫人接了出来，少不得进来先与贾母请安，好，就不敢提别的事，就说我来问安，因为儿媳妇过去一天反正好几次要来问贾母身体好不好啊，吃饭怎么样啊，睡觉睡得好不好，就来请安，那贾母一声也不言语，好，注意，我们小时候常常吃过这种排头，就是长辈其实最生气的时候，不是骂你的时候，是不回答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完了。就是你下了课回去跟妈妈说：“哎，我回来了。”妈妈竟然不理你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成绩单到了。这样，那很奇怪，就是那个表情，就是他绝对不是骂你的。那骂你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点疼你的意思，可是他不讲话的时候，那大概是真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冷场。啊，就是常常在这种伦理的位阶上，长辈给晚辈最难堪的时候，就是说你来请安，我根本不回答，那旁边人也很尴尬啊，不知道怎么办啊，那种冷场。那这个时候常常其实要有一些很聪明的人，像王熙凤就很聪明，平常他就会讲笑话呀，把那个冷场弄得缓和一点啊，能够转圜一下。可是这一次，王熙凤也不敢。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小可，而且牵涉他的婆婆在里面，所以他也不敢冒撞，所以他就想说还是躲掉为妙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段，就是贾母不讲话，邢夫人就自己也觉得很惭愧，也觉得很后悔，因为真的是不太恰当的事，一个儿媳妇跑去跟婆婆要 丫头，说我丈夫要娶这个丫头，这也怪怪，今天想起来也蛮怪嘛，对不对？忽然有一天儿子跑来，叫他的太太跟这个婆婆要说，哎，你那个菲佣我想娶她做太太，但今天的伦理也觉得怪怪的。所以当时这个邢夫人自己也觉得怎么会做了这件事。可是我刚刚提到说，多年结婚以后的惯性，这个太太是丈夫要什么给她什么的，到最后她就没有拒绝的习惯了啊，没有拒绝习惯。其实作者是用这个角度在写人，所以也觉得人多多少少都有可被同情之处，因为不是他要不要变成这个角色，而是这么多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变成了什么角色啊。我记得日本有一个导演，非常好的导演，叫小金安二郎，他拍一个电影当中就是拍那个日本传统的那个妇女，然后丈夫讲什么他就那样子很温顺这样，然后到老年的时候就拍那对夫妇在家里面，那个老太太就在厨房忙啊，或者是在烫衣服啊，在永远在忙她丈夫的事情，丈夫一回来她一定是在门边就蹲下去把拖鞋放好啊这样，然后那个老太太老是听到先生叫她，她就跑去，然后先生我没有叫你啊，就她变成惯性了。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那个叫做早安的那个电影啊，小金二郎电影，她在讲一个日本的老太太在一个伦理的习惯里，最后她就觉得她永远听到丈夫在叫她，所以她永远要去等待帮她先生去做什么事情。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红楼梦》想要讲的人的惯性啊。所以这个邢夫人，我们不必说好或不好的问题，我相信有些女性在传统里面她最后就扮演了这个角色，就是刚刚提到说丈夫要什么她就给他什么，那最后要的东西其实蛮怪的，跟妈妈要丫头去做太太，她最后也觉得因为她一直要我都一直给她，那这个时候不给她也不晓得怎么拒绝，因为她语言当中没有不要这件事情，也没有拒绝这个行为啊，所以她这个时候惭愧也有点后悔，可是也来不及了。好，凤姐早指一事回避了，好，注意这句话，王熙凤早就已经假装有一件事情就避开了，所以还没有到贾母不言语，王熙凤已经离开了，就说啊，我刚好有一个什么事情我要去处理，他就走开了。所以这个是绝顶聪明，所以有些事情不该在场就是不要在场。你常常有时候看到今天就觉得，哎，有些人他不知道回避这件事情的重要，回避是一个大智慧，就是在这种事情你不能够在现场的，你在现场你怎么样子扮演什么角色都不能扮演的时候你就离开，是吧？所以王熙凤绝对机警啊，伶俐聪明的不得了，早指一时回避了。那鸳鸯也自回房去生气，那鸳鸯当然也很生气，因为这个事情是老爷要他做小太太，所以他就回房去生气。那可是注意一下，这个丫头也绝顶聪明，她不能在现场，她如果在现场，这个邢夫人真的脸上也割不下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一个偷偷溜走的那种聪明跟智慧啊。那好，薛姨妈、王夫人恐碍着邢夫人的脸面，也都渐渐的退了啊，就是说一个一个溜的，不能一下子全部跑光啊。那个也是一个智慧，就是王熙凤要先走，因为王熙凤是儿媳妇，所以第一个要回避，第二个当事人鸳鸯要回避，接下来薛姨妈跟王夫人也觉得在那边有点尴尬，所以也偷偷走啊，所以也别傻乎乎的说四个人走，我们一起走吧，那也很难堪啊，所以这个场景的描写非常精彩。那个作者在写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早走晚走也有他的学问在里面啊，不能薛姨妈跟王夫人就说先走了，那王熙凤反而不好走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儿媳妇这个角色，她要先走，因为婆婆来要挨骂了，她不应该在现场。那鸳鸯也要再走，然后接下来薛姨妈走，王夫人啊都渐渐的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注意不敢出去，贾母没有叫她走她还真不敢走，虽然贾母不回话啊。我们今天说，如果说一个长辈，我的学生，如果我生气了我不讲话，他说你不讲话我就走了， 哦，我想今天的伦理真的变成这样子，你常常觉得那个妈妈跟那个儿子的关系，那儿子觉得你不讲话，你不讲话是你的事，我就走了，他自己骑了摩托车就跑了。那可是过去的伦理就是这个儿媳妇不敢动的，啊，不敢动。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被爸爸妈妈骂了，然后你当然心里面很气，不管是对的还错的，你被骂了总是生气，然后就回到房门就把房门锁起来，一定被叫出来再骂一顿，因为意思说你不可以闹情绪，啊，关房门锁房门这件事情，在我记得在小时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不能把房门关掉，那关掉房门表示说你拒绝沟通，啊，所以我记得好几次都是被叫出来说你不可以这个时候关房门，那你要把事情处理好，啊，所以我相信那个大的家族当中有他的伦理。好，接下来你看到贾母跟邢夫人的这个对话啊。那贾母看到没有人了，注意这也是一个智慧，所以也不要乱骂人啊。有时候不要看到一大堆人的时候就开始骂人，因为即使骂得对，场合不对啊，场合不对，分寸不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常常不对的场合上被骂，那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因为这个社会里面没有风范了啊，最后没有风范，我们绝对不会看到说一个很高位阶的人随便这样乱骂人，因为他一定讲话有他的分量跟重量，那不要让自己这么高的位阶最后讲话没有用了，那这么高的位阶你一个眼神别人就够受了，你不用到骂出那个街头上的话出来还没有用，那其实就是伦理已经瓦解掉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贾母看到没有人了方说道，啊，才说我听说你替你老爷说媒呢，啊，注意这句话很重啊！你这个媳妇做得不错，啊，你替你们老爷替你们这个老公来说媒，很怪对不对？这个婆婆在骂她这个儿媳妇说你竟然替丈夫说媒，那有点讽刺啊。可是这个婆婆的话其实已经很重，我听说你替你老爷说媒呢，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啊，这个也是嘲讽的不得了的话，因为过去女子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叫做三从。所以女性没有自己的，在家里面听从父亲，出嫁以后听从丈夫，丈夫死了以后听从儿子，叫做三从。那所以贾母就说啊，你真不错，啊，你很贤惠，啊，你三从四德的，所以你们老爷要太太你也给他一个一个娶，已经娶了好几个了，现在还要娶到我身边的人来了。所以其实这些话里面都是很重的讽刺，可是有点像夸赞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害怕，就是现在小孩如果没有训练还真的以为被赞美了，可事实上他是非常重的话，就是说啊，你跟你丈夫说媒，啊，你真是三从四德，其实是很重的这个讽刺的话。那只是这个贤惠也太过了啊，这个时候才开始骂了，你也太贤惠了吧啊，竟然帮丈夫在找太太啊，你也太贤惠了，那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意思说你们要给儿子跟孙子做榜样的，都已经有了这么多儿子孙子了，还要再一房一房的娶，那真是有一点难看啊，就有一点在这个时候在指责你们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你还怕他？他说劝两句都使不得吗？他你做太太你不能劝劝他吗？当然贾母的先决条件说女性还是要三从四德，要贤惠，可是也不必要到这么过分吧啊，他有一点意思说你们儿子孙子都这么多了，你不能够劝劝他吗？这个事情上不要这么过分啊，一个一个娶不完的啊，由着你老爷那个性儿闹啊，就说他是老爷啊，他喜欢闹脾气，喜欢任性，要娶小老婆，你就跟着他在那边闹。那邢夫人满面通红啊，就是被婆婆讲了。所以你注意一下，贾母经常平常也不这样批评别人的，她知道她的身份，她讲话别人受不了，所以如果不是大事她也不随便讲话。所以我觉得长辈不是不学习，我们都以为晚辈在学习，我就觉得你活到几十岁你都在学习，因为你要学做长辈，长辈有长辈的身份，你在一个环境里，今天我说好，如果有已经上千的学生，我还是有做老师的身份的。那如果说你自己没有那个身份，学生也不会尊敬你。那事实上也在学习，就是说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讲。那在学生闹成一团的时候， 你如何维持你自己的你的身份，那我相信那个东西还是一个很微妙的学习。可是这个学习不是任何书本可以教你的，而是说好，我知道我大概扮演什么角色，我这个角色不能太逾越了礼节这个东西。所以邢夫人满面通红就回答说，有点委屈，说我劝过几次啊，也劝过，可是前面我们没有看到，对不对？那个假设一要娶小老婆，邢夫人就帮他娶啊，不管是买啊什么，就反正就想尽办法去取悦她的丈夫，因为她唯一的感觉是说，她作为一个柔弱的女人，她只能让她丈夫高兴，她丈夫高兴，她就保住她那个原配的身份。所以邢夫人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角色，她就觉得说，她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丈夫老是东娶一个西娶一个，然后她最后只好帮变成说我帮她娶吧，那我帮她娶，我就保有我第一个那个身份，那个原配的身份。其实从心理学上是可以理解邢夫人这样的角色，可她在贾母面前她不好意思这样讲，她就说我有劝啊，我有劝过说她叫她不要娶，可她不听我的话啊，她就有一点在解释，我劝过几次她都不听。那老太太是，你是她的妈妈，你有什么不知道呢？我也是不得已的啊，就是邢夫人有一点在辩解她的委屈。那贾母就说，她逼着杀人你也杀吗？好，这句话也很重，是说你是做一个温顺的太太的，可是温顺是有界限的，如果你丈夫有一天说你去杀那个人，你难道也帮他杀吗？那这里面当然贾母的意思是说，女性的三从四德这个分寸你怎么拿捏，除了社会认为女性应该扮演顺从跟贤惠的角色以外，你自己难道没有一点点判断吗？在理智上的判断啊，所以他说你，他逼着你杀人，你难道也杀吗？如今你也想，你兄弟媳妇啊，兄弟媳妇就是王夫人，本来老实，又生得多病多痛的，上上下下哪里不是他操心啊？就是原来贾母退休以后，这个家族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是由王夫人在管，后来王夫人身体不好，就交给王熙凤管。所以王熙凤等于是一个最新的管家，就是刚刚接任的管家。所以意思说，那你邢夫人你在干嘛？你嫁过来做媳妇到现在也没操过心。所以他就有一点在把几十年的事一起算账了啊，说我平常都不讲，可是今天我们就好好算算账啊，就是说这个家都是你的兄弟媳妇在管，你也没有负责啊，那你做这个儿媳妇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一个媳妇虽然帮着啊，虽然你也有时候帮帮他，好，你看到贾母在生气的时候讲话还是很明理的，他不会把一个人骂到就是一文不值，或者是百分之百坏蛋，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坏蛋的。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不对，可是你平常也帮着王夫人做一点事，这个我也肯定啊，你也帮着啊，可是天天丢下把儿弄扫帚啊，这个是一个俗语。所以贾母有很多俗语，就比较民间的话，就是说忙得不得了，你刚刚把那个挖田的把儿丢了，又要去扫地了，就是永远忙不完，家里面300多口人啊，大大小小的事情真的是忙不完的事情，繁百事情啊，这么多的事情我如今都自己捡了啊，我自己就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要那么繁琐，不要那么复杂。因为以前的家族里面，一个长辈光吃一顿饭就不得了，因为太多仪式啊，太多摆排场的东西。他说我自己我也就减免了，就说不要再这么麻烦啊，不要这么复杂。那他们两个就有一些不到的去处啊，就是虽然有些做不够周全的，他说幸好有鸳鸯那个孩子还细心些。好，回到了重点，就是我身边最得力的人有丫头鸳鸯，有这样一个鸳鸯在我身边，他们不周到的地方鸳鸯就可以担负起来。好，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其实这些年贾母身边最得力的一个是特别看护鸳鸯，就是最贴身的最亲的一个人。那 么他很细心，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我要吃什么，要吃点宵夜啊，或者要如何如何啊，天气冷了怎么样啊。然后你知道这种贵妇人，他们的家族的关系复杂的不得了，哪一家生日要送礼了，哪一家结婚要怎么样了，都是鸳鸯在打点。因为贾母年纪大了，不会记这么多的事，所以她其实是特别看护，特别助理，她兼具好多角色的。然后什么人该见，什么人不该见啊，南安郡王的王妃来了要见还是不见，都是鸳鸯在处理的。那其实你会发现，到今天如果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身边大概也少不掉这个人。所以鸳鸯很复杂啊，这鸳鸯这个角色千万不要只是当他是丫头，他其实有很多重的角色。而且记不记得前面讲说，这个鸳鸯最难得是从来不狐假虎威。因为通常这种特别助理说后面有贾母，他就假借贾母的名义就开始骂人，从来不，就是帮贾母把事情做到最好。所以大概真是很难找到的一个特助啊，一个最好的一个特别助理。所以贾母就说什么事情该要去的他就要了来啊，就说应该要的也不要我特别叮咛，要添什么他就找空啊，找到时间告诉他们添了。就说他不只是执行者，甚至他主动的去做了很多事情。贾母根本连开口都不要开，他就知道说啊，贾母这个时候大概应该吃点什么了，衣服少了应该多添一件了啊，所有这些鸳鸯都会注意。那鸳鸯再不这样，他娘两个里头外头大的小的哪里不忽略一点半点。那娘两个就是王夫人跟王熙凤，就现在这两个管家如果没有鸳鸯，他们不可能这么周到，因为他们没有住在我身边啊，不可能这么周到。那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他有点反问邢夫人说，我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这些事情还要我去操心吗？啊，我从嫁进来做儿媳妇我也操心了一辈子，现在难道不能够享一点老福吗？啊，身边有一个有这样一个鸳鸯。那如果我还是天天盘算跟你们要东西去，我这屋里有的没的剩了他一个，年纪还大些啊，就说其他的丫头太小，十四五岁，那鸳鸯大概十六七岁，就是比较懂事，然后能够体贴他，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老太太觉得身边有一个可靠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啊，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今天做晚辈的，有时候觉得啊要孝顺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其实我们如果外面有工作，你大概想到的就是说啊，什么母亲节给他卡片啊，什么又送个钻戒，我相信大概都没有真正贴身的东西重要。因为贴身的东西是嘘寒问暖，因为那个东西只有生活在一起他真的能够照顾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贾母其实鸳鸯比他所有的儿子媳妇都亲，因为这些人都是每天三次来问安，可是鸳鸯是二十四小时在他旁边的。那么所以他身体所有的状况鸳鸯都知道，都会在那边等。等一下有一场戏很精彩，就开始打牌了，你就看到鸳鸯，没有鸳鸯在旁边，老太太连牌都打不起来，因为怎么落牌怎么样胡牌全部是鸳鸯在帮他。所以这个时候作者很厉害，就马上转到就说要打牌啊，鸳鸯就过来了这样。好，我们看到他就讲到这个鸳鸯的好处啊，那他投主子们的缘法，就是说他虽然是丫头，可是跟我这个主人很有缘，那他也并不指着我跟这位太太要衣裳去，又跟那位奶奶要银子去。好，这句话大家可能不容易懂，就是你作为一个什么大企业的特别助理，你可能假借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这个鸳鸯不会这样子，因为他后面有贾母，他假装贾母要什么东西，他就可以要到很多衣服，要到很多银子。可是鸳鸯从来不如此，所以这里面讲到鸳鸯的正直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你知道要用一个人很难，就在于这里，就这个人能干啊，如果不能干，你也很难用他，因为他每次就把你事情搞砸，那你只好用一个能干的。可是你注意一下，能干的也很麻烦，能干有时候就用你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所以其实这种特别助理的身份是最难的，就是要能干，同时他有他的正直跟他的忠心要维持在里面。所以贾母当然不是一个糊涂虫啊，他其实头脑非常清楚。所以他的意思说，我重用这个丫头，因为这个丫头从来不假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不然的话不得了 啊，就是他只要随便说，哎，贾母最近很想要什么衣服就不得了了，衣服就来了，或者贾母缺钱用，马上钱就来了，因为大家都会奉承贾母，所以他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可是鸳鸯从来没有如此啊，所以贾母也清楚说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这几年一应事情，所有的事情他都料理。从你小婶，小婶是谁？王夫人啊，邢夫人的小婶就是王夫人，他们是妯娌，跟你媳妇啊，媳妇就是王熙凤，从他们起到家中大大小小没有不信的，大家都信得过鸳鸯，只要鸳鸯讲的话大家都可以遵守，所以不单我得靠，不单我有一个靠山，我有一个依靠，连你小婶王夫人，你的媳妇王熙凤也都省心，就不费事了，因为要伺候一个老太太真的不容易，那有这样一个得力的人是非常非常省了很多事的。我有这么个人，就是媳妇孙子媳妇想不到的我也不缺了，也没有气可生了啊，意思说我这么多年过得快快乐乐的，我也不太生气，是因为有鸳鸯。那这伙子他去了啊，你们要把他弄走了，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啊？你们觉得有钱，你就是打出一个跟他一样大的珍珠做的人，不会讲话也没有用。好，意思说有钱都没有用。所以这是我刚刚提到说，有时候你觉得孝顺长辈一直在给钱，其实他连花钱的地方都没有了。有时候真的很为难，就是在父母晚年你会觉得中风坐轮椅，然后儿子媳妇就是觉得送钱给他所有东西，可事实上没有用对他，因为他生活上要的是一个体贴的东西，可是那个所谓的孝今天我们自己身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贾母这一番话其实我觉得应该作为老人福利里面的一个公告啊，这是老人的话，就老人说我要什么，你给我一大堆的这个好的金银财宝也变成负担而已，对他没有什么意义，他晚年他只是要过一个温暖一点的日子，生活的简简单单，可是有人陪着他笑讲话就好了。那鸳鸯刚好扮演了这个角色，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想说一个社会里面的老人福利到底是怎么去思考的问题啊。有时候你会觉得每个月他要拿着图章什么去办所有的手续去领他那个钱，可是我看到有些国家他们是觉得其实照顾是重要的，他们甚至会考虑到说啊，你们年纪大了，那你需要吃什么样的菜，他会给你找到特别照顾老人的那个人，是会做那个菜的。那我觉得真叹为观止，就是他的社会局是做这个思考的，而不是说只是给你钱，因为他知道你到那个年龄你连花钱的能力都没有啊，我想今天我们在座大家都没有这种想法，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老到一个程度他连花钱的能力都没有，连去领钱的能力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他怎么被照顾的问题啊。所以其实不晓得大概到某一个年纪你就开始思考老人问题，然后你觉得老人问题真的是蛮严重的，就是今天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老人的福利，那有些只是如果他只是选举他就是老人年金老人福利，可是老人真正被照顾的状况恐怕是另外一回事，或者又一个老人院然后把老人放在里面看来真的可怜。可是我看到像北美有些国家他那个老人是放在很有趣，就是底下是百货商场上面是老人公寓，他觉得老人是最喜欢热闹的，所以他随时下来他就可以在一家一家的 mall 里面逛来逛去，然后他会看到很多年轻人走来，底下有电影院，然后那电影院所以老人是免费的。那我就想到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老人应该到山里面去，然后很后来发现不是，所以其实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在想，也许我们不是真的了解说老人家到底要什么。所以你看到贾母这一段话我就想把它抄出来给北高市长都做一个参考，就是说这个社会开始老化以后这个问题怎么去解答啊？怎么去解决，那还是说政治人物只是在做他政治上的一个很个人的率性的表现，而不是你真的体贴了，那体贴是真的知道说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啊，所以不要小看贾母这一段话，其实我觉得是老人心声啊，他真的讲到老年人的这个心声。 他就开始骂人，他说我正要打发人跟你老爷说啊，就跟你老公说，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18000的去买啊，如果他要娶了小老婆他去买，可是这个鸳鸯我是不给的。好，所以意思说你们不要整天孝顺孝顺，给我钱我也不要钱，那你要买小老婆我有钱你拿去买去，可是我身边的人也别动啊，你别动我的费用跟我的特别看护。所以 你可以看到这是老太太的心里的话啊，就是我给她18000，那你去买吧，我只要这个丫头，只要她能留下服侍我这几年，那我还有多少年呢？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活不了多久的，那就比她日夜服侍我尽了孝一样。所以你们每天过来早安晚安的，那有这样的丫头在我身边，等于替她在尽孝。那意思其实有点骂人，你这个做儿子儿媳妇的，你们哪里有尽孝？真正尽孝的其实是鸳鸯。那其实是讲对了，因为大家看到后来贾母去世，鸳鸯是一路服侍到她去世，然后鸳鸯等于是殉主一样啊，就是最后完全死在老太太前面，那就是觉得说我这一生我就是好好伺候这个老太太。那所以这个贾母当然清楚说真正贴心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讲伦理，有时候我也觉得儿子媳妇的伦理恐怕是另外一种伦理，现在在社会里有时候也变成一个仪式了。可是可能有一个伦理真的是应该看到，我自己去那些老人院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些看护其实等于他们最亲的最孝的晚辈，然后他们也有时候有缘分，然后很贴心讲很多心事，那甚至在他们老人院结交的一些朋友啊义工啊，大概比儿子跟媳妇都亲。那去年吧，我们有一个朋友的长辈就在台北的老人院结婚，一个85岁的人跟一个83岁的老太太结婚，其实那天大家都哭了，就觉得很感动。可是你从世俗上来讲，就常常这种传言就讲得很八卦很不堪，可是在现场你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你开始知道说他们多么孤独，然后那个想要依靠的那个感觉跟彼此温暖的感觉，那又有什么不好啊？其实在现场很被打动。所以我想这些大概都是我们不到那个年龄你不会想到的啊，就是说在那样的年龄他要有一个依靠跟温暖，那多么重要，对他那样的年龄来讲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到的说做一些很虚应外在形式的送钱啊送蛋糕啊送卡片啊，大概不是这么表面的东西。我想越到老年的时候，他的那个生命很具体的东西其实是更清楚的啊，更清楚。所以贾母这一段话好，大家听完了，那也许有一天你会有更深的体会啊。那好，贾母骂完了以后，他就想说哎，奇怪怎么都跑光了，所以他就说哎，把那个薛姨妈叫回来啊，王夫人叫回来，怎么好端端的在这边都跑掉了，把王熙凤叫回来。所以你注意一下，他也要有一个空档把邢夫人讲完，讲完了以后就要分寸，千万不要唠唠叨叨啊！注意那个唠唠叨叨最后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贾母真是了不起，我觉得他就是在大家都不在的时候讲完以后就回头说哎，怎么都不见了，不是在这边聊天玩得好好的吗，就全部叫回来。所以薛姨妈什么，因为他不叫别人也不敢回来，因为不晓得老太太要骂多久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都是一个智慧，他说请姨太太还有姑娘啊探春啊什么都来，刚才不是高高兴兴在说话吗，怎么又都散了呢，怎么都跑了。那丫头们就赶快答应，大家又赶快一家一家去请。那薛姨妈就说哎，不要了吧，我刚刚回来又要跑去啊，就是说从高雄刚刚回到左营家里，怎么又来叫了，又要跑去了，就说我不去了。就丫头就说求求你好太太，她说你就去一去吧，老太太在那边生气呢，你们不去讲讲话那更 没完没了了啊。所以连丫头都很懂事，就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去转换一下，陪她打打牌啊或者是聊聊天啊，把这个事情和过去，不然邢夫人也很为难，对不对？那邢夫人跟贾母两个人大眼瞪小眼，那个骂就没有完了，所以他一定要有别的事情去转一下。所以该离开的时候离开，该回来的时候还是要回来，那这个人生才能够继续下去。我想那个分寸都很难拿捏啊。现在我们最麻烦是该离开的时候不离开，不该回来的时候又回来了，大概就很麻烦。所以他不是什么大智慧，可是在生活里面快不快乐全部跟这个有关啊。所以下面这场戏很有趣，你看一个一个就回来了啊。他说你老人家不去没个开交， 就没完没了了，那只当疼我们吧，啊，你就算疼我们，你老人家嫌乏啊累了，我背你老人家去。你看这丫头都会讲话，啊，你觉得左营又回到高雄很累，我背你过去好不好？这样子，那当然薛姨妈也不会要丫头背，可是这个丫头就是会讲话的丫头，所以事情会办成。所以另外一个丫头说啊，你不去不去算了，那就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小小的人的细节啊。那薛姨妈就笑了说，小鬼头，你怕些什么？不过骂几句就完了。说着只好跟这个丫头走来了。你看这个就是办成事的，就是我如果要用特别助理，我一定用这个丫头，就她就是会讲话，因为她可以把事情办成。所以我说好，你去帮我把谁请来，通常我们只会交代这一句，可是怎么请是你的事，你执行的人的事。所以有的时候她会请得来，有时候她请不来。你看到这个丫头就请来了，因为薛姨妈本来不去的，她说哎呀，你求求你，你去了老太太才会开心，那不然没完没了，那你觉得累我背你去，这句话多好听啊！那所以老太太就高兴了，这个薛姨妈说好，那我就去吧。好，贾母就让座，然后笑着说咱们斗牌吧啊！所以你看到贾母的聪明，她知道这个时候讲话讲来讲去最后就讲到那个大家不开心的事，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讲话。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讲话讲太多，因为那个话不该讲的时候就不要讲，可是他就老绕在那个地方讲，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贾母讲完了，他觉得该忘了就忘了，说我们斗牌吧，我们来玩牌。我们看到麻将这个东西很有趣，大概历史悠久啊，可是它其实有一直有一个演变，下面他们其实在打麻将，可是那个时候也不叫麻将，就叫牌啊，就叫牌，可是跟我们现在的麻将可能也不太一样啊。其实大概从我童年看到家里长辈打麻将，看他们打13张的那种，还有12张的，那到现在台湾大概打的是16张的，我们称为台湾麻将这种形态。它其实这个赌这个内涵也一直在演变啊，一直在演变。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考证说，哎，贾母他们当年打的是什么牌啊，大概类似什么。其实跟我们现在麻将非常像，因为等一下你看他掷骰子、扳风、告腰啊，就是抓庄，其实抓出庄来啊，东风、西风、南风、北风，然后最后贾母听牌的时候听的是二饼，那也跟现在的这些符号都一样。所以你看到这个麻将很有趣，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有时候我很不喜欢打麻将，因为我觉得坐太久啊，那个蛮无聊的。那当然它蛮有趣，可是要我坐久我就受不了。可是小时候你常常被长辈抓去，因为长辈说三缺一的时候他就抓你去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整个麻将桌里其实都在学习，因为你大概不懂事的时候你就在那边老胡牌，然后那三个老人都脸都铁青了，你还在那边一直胡牌胡牌，可是你也发现说哦，原来打麻将是要察言观色的。所以等一下你就发现王熙凤就在那边跟鸳鸯做眼色，鸳鸯就告诉他说贾母要什么牌，可是你不能明讲，对不对？你明讲贾母也生气说你们干嘛，因为我老人痴呆了这样，那就要隐约的暗示，最后还说哎，这个牌要放不放，最后让贾母觉得很难得胡了，哇，简直乐死了。所以你看到真是复杂。所以以前很多人说在搞政治的人他们都打麻将，因为一上牌桌立刻东西就知道了啊，怎么样子去跟人的关系，这个牌要放还是不放的关系全部就出来啊。所以麻将很奇特了，有时候觉得如果不是太过沉迷去其中的话，我觉得那个中间也有他的一个智慧。那我常常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有时候我不喜欢打牌，我说哎，我来帮你们煮甜点这样，然后就在后面看四个人的牌，你就会发现四个人的个性全部一清二楚。因为每个人打牌有他的 style， 有他的风格的，有的人就是豪迈，有的人是小气抠的，有的人就是紧张防卫的，其实个性都看得出来。然后你就看到四个人的关系非常微妙，中间的牵制，然后你就想哎，我了解了四个人的个性，所以等下我坐下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赢，因为你看到一个天机啊，这样好。等到煮完甜点我就说我也要来，那有一个人就下来我就让我打，我一下去我就一直输，我就发现说其实很有趣，天机是因为你不介入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一介入的时候你就看不到，非常奇怪。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你也有你自己的 style， 你有你的风格跟私心。所以后来我在牌桌上才懂庄子讲的那句话，他说是欲深者天机浅，有欲望的人他看不到天机，是欲深者天机浅。 啊，这个很奇怪，不是读庄子所读出来的，是在打麻将所打出来的。因为你想赢的时候你就有欲望，想赢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天机，因为天机是一个超越在人间的输赢之上的关系，那个非常有趣啊。所以我后来觉得古代的这种包括赌博里面都有一种有趣的东西啊。那他怎么样去玩这个牌。所以我们看一下贾母说要斗牌，那姨太太的牌也生啊，就是说你很久没打了，大概最近也很生了，咱们一处坐着，那别叫凤丫头混了我们去啊，就是王熙凤太聪明，我们两个来彼此互通音讯一下，不要让她赢了。那薛姨妈说正是呢，老太太替我们看着些，就是咱们娘四个斗呢，还是再添个人啊，就是王夫人、王熙凤、薛姨妈、贾母，说我们四个人打吗？还是要再叫一个人？那王夫人说可不就只有四个人吗？那凤姐说再添一个热闹一些。好，你就看到大家都没有明讲，可是就知道说鸳鸯不在，贾母不可能打牌，可是不能讲，对不对？因为讲的话这个老太太会伤心，觉得手也在抖，眼睛也花了，什么都不清楚了，所以都不能讲。所以薛姨妈多聪明，说我们四个人打吗？那王夫人就老实一点说，哎，就是我们四个人。可是凤姐就说我们再添一个人比较热闹。好，她说热闹，她不说贾母你眼睛也花了，手也在抖，还是要有人帮你的忙。好，所以这种分寸非常难拿捏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常常这种训练很少，所以一下子那个话就那个老太太伤心的要死，因为她不该知道的东西你全部让她知道啊，就说哎呀那个手抖成那个样子，那眼睛也花了，我看我帮你吧。可是王熙凤绝对不这样讲，王熙凤说我们多一个人热闹一点，所以就把鸳鸯叫了来，叫她坐在下手里坐着。那姨太太眼花了，好，她讲薛姨妈眼花了，薛姨妈才50岁，那眼花也不会像那个贾母这么花，所以她不能讲贾母眼睛花了，说姨太太眼睛花了，因为姨太太是王熙凤的亲姑妈，所以很亲的人讲一点这样的话没有关系，所以就姨太太眼睛花了，咱们两个的牌都叫她调着些。那凤姐就叹了一声，跟探春说你们知书识字的倒不学算命啊！你王熙凤每次要讲好玩的话的时候都是冷笑话，因为大家听不懂，他就跟探春，因为探春会写诗啊，会读书识字的，你们读书识字的，你们又不学算命，因为王熙凤自己是文盲啊，他没有读过书，他说你们怎么不学算命。那探春说真奇怪了，怎么会现在不打点精神赢老太太的钱，怎么会想要算命呢？那凤姐说我正是要算算今天该输多少钱呢，我还想赢，你看看场子还没上，左右都埋伏下了，就是意思说贾母身边是要有人帮他在伺候的，这个牌才打得起来啊。说左右都埋伏下了，那说的贾母薛姨妈都笑了。好，鸳鸯就来了，鸳鸯就坐在贾母的下手啊，其实他不是玩牌，他是帮贾母洗牌落牌，然后帮贾母看牌，帮贾母收钱，所以你看这个特别助理多重要，打牌的时候都坐在旁边的，好，所以这个才是不得了的贴身。可是没有这一段，你对比不出刚才贾母讲的那句话，因为那句话是一个空洞的话，现在是很具体，就是你连打牌都打不起来，这个老太太的可怜啊，就是旁边真的要有一个人这么去变成她的眼睛，变成她的手啊，变成她的眼睛也变成她的手。所以她就坐在贾母下手，鸳鸯之下是凤姐，所以铺了红毡子洗牌啊，我们现在通常是铺灰的那个垫子，就是麻将没有声音，铺了红色的毡子洗牌。那我看过那种最老的苏州的麻将，现在藏在古董店卖的，是非常漂亮的潇湘竹啊，后面衬了一片竹子，然后前面镶的是象牙的雕刻，所以摸在手上那个质感是舒服啊。所以现在 LV 也出了麻将，上面是 LV 的那个。 那可是其实最漂亮是那个苏州的麻将，就是后面衬竹子，前面象牙，小小的一个一个的麻将啊，非常漂亮。以前大概这种大户人家，那些麻将本身的雕工什么都细得不得了啊，所以他们就铺了红毯子，然后洗牌，告腰五人起牌啊，告腰。现在我们不太容易懂，就是幺二三就丢那个骰子，然后扳风，决定哪边是东风，然后再掷一次，决定谁是庄家。从东风开始打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四圈，就是说东南西北打完一圈，然后第二圈东南西北再轮回，叫做一圈一圈这样打。所以麻将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些有趣的规矩啊，其实我觉得比桥牌什么复杂很多啊，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就告腰，就五人起牌，就打了一会儿，鸳鸯就看贾母的牌已经十全，有的版本是十严啊，严密的严，十全就是说要听牌了。我不知道啊，你如果在做打会打牌的知道，就是说三个一落，三个一落，那么缺一个了，就是可以听牌了啊。或者有时候其实高手有时候是他听三张牌。或者听更多都有啊，就如果他做清一色的话，他可能听更多张牌，那已经听牌了，那鸳鸯这个时候就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鸳鸯还是一个有点像这个情报局的人，他要把情报给其他几家，说贾母要什么牌，因为今天不是打牌，今天是让贾母高兴，贾母刚刚生了一场气，现在要让他开心，要让他赢钱，所以非让他赢不可，他不赢都不行，所以他必须通报几家。可是刚才讲到这种是最难的，你常在社会里面看到那种拍马屁啊、奉承啊、巴结，然后你都觉得连那个主人都不好意思了，可是他一定要做到不张声势，就大家都不觉得啊，可是他们说，哎，你不能说你贾母要二童了，你们赶快打二童，那贾母大概气死了啊，所以他就要很微妙把这个情报透露出来，然后让贾母可以胡这个牌啊。那只等一张二饼，他就递了一个眼色给凤姐啊，我不太晓得这个眼色怎么递啊，就可是真是聪明，可是两个人都要聪明，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眼色递了半天，你就碰到一个学生笨笨的说，你干嘛跟我一直挤眼睛这样，然后就完蛋了。所以鸳鸯在那边递眼色，凤姐立刻就要懂。那我一直在想，哎，这个二饼是用什么眼色才能知道是二饼啊，我想这个真是很有趣的学问啊！其实他们讲打麻将里面很多很有趣的东西，那所以有一个人胖胖的，就打牌的时候说啊，我糊了这样子，咚，就在头上贴一下这样，因为他很胖，所以那个就压在他的肌肉上，就别人就知道说他单听一个什么，他说我单听什么东西，那就看到他那个印在这里，比如说是一个一筒，就印在这个额头上，那大家就看到说，哦，他要一筒，所以就不打那个一筒。所以这个人其实是说他不要胡那个牌，他要让别人胡那个牌，可他都有很多招数让别人知道啊。可是别人后来当笑话在讲说，啊，那个人好傻哦，这样子。那他说我单听一张牌一定胡了，就嘣这样子，很高兴这样打了一下，然后那个就印在这里了，大家就知道说他单听一筒，所以一筒都不打，所以他一直没有胡。可这个人后来做了部长所以那一场是政治麻将。所以他们就在讲说，麻将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是人跟人的这种关系，该赢的时候赢，该输的时候要输啊。他知道他是就人生的那个复杂。好，所以他就递了眼色给凤姐说贾母要二饼。那凤姐刚好要发牌，就故意踌躇半晌啊！注意，这都是巧妙之处。你不能一递眼色以后说啊，要二饼，我赶快打二饼，因为太漏了，对不对？所以要有一点犹豫，说要不要打，要慢一点啊，要有点吊胃口这样子。那贾母在那边听牌的时候，当然也很紧张，说哎，到底凤姐会不会把这个牌打下来啊？我这一张牌一定在姨妈的手里拿着呢。好，所以要把转移话题说，不要说。贾母这边就说可能是薛姨妈要，所以我要不要打，因为如果打下来可能薛姨妈会胡，所以这个就是转移话题。转移话题的时候才不露痕迹，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我这个牌一打下来就是给贾母的，说我这个二饼可能是薛姨妈要，薛姨妈有，我如果不发这一张真顶不下来。什么叫顶下来？就是我要打了一张牌我才能够拿进一张牌，对不对？所以我自己也要听牌了，所以我这个牌有点犹豫啊，最犹豫的就是我要不要打，因为我打可能会放炮，我不打我自己又不听牌，所以就有一点为难，有一点冒险的时候，那就有点在吊那个贾母的胃口啊，就是真顶不下来。那薛姨妈说，我手里没有你的牌， 好，薛姨妈也很聪明，就说我不是要你这个牌，或者意思说我还没有听牌，所以跟这个没关系，所以就意思说王熙凤你放心打吧。所以这个时候打出来，贾母才觉得哇胡得好开心，因为有转折。好，所以这个作者不只会写小说，也会打牌。那打牌跟写小说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它都要转折，一个小说没有转折是不好看的。所以他打牌的时候也在讲人性中间的复杂的这些东西。他说薛姨妈就说我手里没有你的牌，凤姐说我等一下要查牌的，那薛姨妈说你只管查，你发下来吧，我瞧瞧是张什么，那就有点逗引他说你就丢下来吧，那凤姐就送在薛姨妈跟前啊，注意那个牌没有离开手，就是送到薛姨妈说你是不是要这一张，那其实这个东西有一点勾引，可是我们在打牌里面是有规矩，只要一亮牌以后其实你就不能够再收回去了啊，因为你不能说哎你要不要，人家说哎我胡了你又拿回去，所以他就先亮一亮，由于还在试探啊，就是薛姨妈你是不是要这张牌，薛姨妈看二饼就笑着说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满了啊，就说大概贾母胡了一个大满贯了啊，那凤姐听了忙赶快笑着说哎呀我发错了，就要往回收，你看到这种小动作啊，就是让贾母在那边着急，然后贾母就赶快把牌推下来说你敢拿回去啊？谁叫你错了，这样说你敢拿回去，就是你不能再收回去，你既然已经打下来，那凤姐说可是我要算一算命的，她刚刚不是说她要学算命吗，她就觉得每次跟贾母打牌她都输啊，所以她要算一算命了，那这是自己发的又埋怨谁呢，那贾母就笑着说可是你自己该打着你那个嘴，问着自己才是，就是你自己为什么要打这个牌，这个牌很危险的牌啊，然后又跟薛姨妈说我不是小气爱赢钱，是为了彩头啊，我们以前都碰到长辈就说啊，我不是为了赢钱，我就是觉得很开心，赢钱很开心嘛，那你碰到这种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明明赢了我这么多钱，你还说我不是为了赢钱，我也没那么小气贪钱，我就是赢了钱就开心。好，王熙凤好聪明，她正在算钱要给贾母，她就说啊，那你既然开心那不要给你钱了，她就把那个钱又要收回来，所以这都是小动作，可是就在逗贾母，所以贾母刚才那个鸳鸯要被弄走的那个气全部都没有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全部是做晚辈的那种聪明，就是讨老太太欢喜的那个过程啊。贾母就说我不是小气爱赢钱，是为了彩头，那薛姨妈说可不是嘛，哪里有糊涂人说老太太爱钱呢，就是你贾母这么有钱你哪里会在乎赢这么一点点的这个钱，所以我就发现说哎，这几年大概过年初二初三，我所有的学生就从美国啊欧洲回来，我们就会玩玩麻将啊什么，我每次都赢，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发现我大概已经到贾母的辈分了以前觉得跟我打牌的时候我很少赢，可是这几年很奇怪，我说大概都赢了，我就想说大概他们已经在递眼色，然后我也看不见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有很有趣，就在那个社会里面你自己那个角色其实也慢慢在变啊。以前你会去争，现在你真的也没有力气争，可是哎，自然它就来了，然后你常常讲说我也不爱赢钱，我就赢了很开心好，我们看到这个凤姐正在数钱，听了这个话就把钱又穿上去，因为过去的钱中间有一个孔啊，就穿起来一串一串的钱，那就把钱穿上，就跟大家说好，那够了够了，贾母既然只是为了开心不是为了赢钱，那我就不给了啊，不给钱了，这样子，那我到底小气，我输了我就数钱赶快收起来，这样，那贾母她的钱是鸳鸯来洗牌，鸳鸯来收的，所以薛姨妈就在说笑，就看到鸳鸯怎么不动手啊？因为鸳鸯平常是帮贾母洗牌的，好，注意这里都不是在讲打牌，都是在讲鸳鸯的重要，就是你看到贾母没有能力自己洗牌了啊，全部是鸳鸯在帮她洗牌，帮这个老太太洗牌，那贾母就说哎，你怎么生气了，怎么恼了，连牌也不替我洗了，所以还是带到了一点点事件，对不对，贾母还是有点在安慰鸳鸯说你是真的生气了，你是不是恼了，那也不帮我洗牌了，这样，那鸳鸯就 拿起牌帮他洗，说二奶奶不给钱啊，就是王熙凤没有给钱。贾母说他不给钱那是交运了，就叫小丫头说把他那一吊钱都给我拿过来啊，全部给我抢过来。那小丫头就真的去拿了，搁在贾母的旁边。那凤姐就忙笑着说赏我吧，我照数给就是了。好，所以你看到这种是富贵人家，富贵人家哪里会在乎这一点点钱。记不记得贾宝玉每次出门的时候，贾母就命令前面几个马夫用一箩筐一箩筐的钱撒给穷人，撒给乞丐，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在乎这些钱。可是这里面就是有一点开心，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抢来抢去的那个抢小钱的那个快乐在这里完全表现出来啊。所以王熙凤你看他一放高利贷就是几千两银子的，所以他也不会在乎这些钱。可是这里面就是大户人家玩牌的时候还有一点在抢那个小钱的那个快乐啊，里面在表现出来。所以王熙凤就陪着贾母这样玩了，然后把这个事情混过去。然后一直到47回的后半段，我们才看到会出现新的故事出来，就是柳湘莲的故事。柳湘莲我称她为《红楼梦》第一酷哥。我们现在常讲男孩子很酷啊，那个酷跟帅不太一样，那个酷是你怎么样去碰他都冷冷的那种。我妈妈以前常骂我们说热脸靠冷屁股这样子，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歌星是那样子的啊，就是好像欠他很多钱的那个叫我们叫酷那个字啊，酷哥。那柳湘莲在《红楼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男孩子，就是漂亮啊，长得极漂亮，长得不漂亮很难酷啊。那个漂亮，然后别人都要粘他，然后他就不理人的那种感觉，然后瓶中浪迹，就是到处流浪，不太跟人亲近的那个感觉。那就讲到了柳湘莲是《红楼梦》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个性很豪迈，有点像古代的武侠小说里的侠，有一点孤独，然后不太跟人随便来往。那偏偏碰到了一个好色的薛蟠，就喜欢他，喜欢的要命，就在那边流着口水一直要粘他，然后后来被柳湘莲痛打一顿。所以我们下面就会看到柳湘莲的这个角色的出现。那他是宝玉的好朋友，他也是秦钟的好朋友，下面也会特别讲到秦钟的坟他去修，所以有情有义的一个人。可是他的酷是大家不了解，他的有情有义只跟他最哥们的那几个人有情有义，他对大众上面他是冷冷的啊，冷冷的讲出了另外一种生命的情调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以后，我们讲到47回的后半段。好，谢谢大家，谢谢。